警察叔叔哟，梦玉不见了。警察叔叔哟，梦玉不见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梦玉被坏人绑架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姑娘被坏人绑架。从小就被教化，有困难找警察。孟玉孟玉，你现在哪里呀？我们一路寻找正义，人在我们心里，摄像头的又坏了，真他妈不巧呀。警察叔叔哟，孟玉不见了。警察叔叔哟，孟玉不见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孟玉被坏人绑架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姑娘被坏人绑架。警察叔叔哟，你可是人民警察呀。警察叔叔哟，你可不能给人民丢脸呀。警察叔叔哟，你可要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呀。警察叔叔哟，快快帮我们找回善良的姑娘呀。